郭楠，且无于汝，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爱，如应于此分别是他。那么这是借着前面佛给我们讲众生见谅差别不同，在如来究竟果位上，见谅与法性是相等的，确确实实是无所不见。法性自从一念不觉而起无明以后，这个见谅就不完全了，随着众生迷有浅深。像前面所举十地菩萨见无量不可说佛刹微尘俗世界，这还是有个数，还不是圆满。等而下之，二地见千界，初地见百界，摩罗汉能见一个小千世界，众生所见的呢，那就非常有限了。经文里面说不过分寸，不过分寸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对甚说涅，要是把这些大菩萨们的见谅跟我们凡夫一比较，确确实实是不过分寸。第二个意思呢，把所有的这个一切众生之类呀，太满实化了，全都包含进了。如果在佛经里面，所谓五种限量性，见到初禅天，这是有学人慧眼限量的境界，他可以达到。见阎浮提，照本经里面来说，大千世界百亿阎浮提，这是阿罗汉天眼限量的境界。那么像前面经上所讲的五种不同啊， 虽然说五种不同，我们必须要知道全是八十限量尽心所住。因为见经圆限量的境界无生分别，就是真心。这个道理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我们才谈得上转识成智，才谈得上切实用根。我们在讲堂也给诸位说过多次啊，什么时候你能把这个境界转过来，那就是佛境界。转什么呢？就是切实用根。究竟怎么个转法？我们六根语言限量六尘的境界必须要记住，不生分别就是真。这一生分别就落在异地里面去了，落在无居其意识里面去了，落在这心心所里去了。前面有多位啊，在此地世尊，因为我难尊者前面曾经请问，云何得知是我真心？那么佛在此地答复他，限量的见性啊，就是真心。那么就在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见性大的时候能够等同法界，小的时候是不过方寸啊，这个差别悬殊实在是太大太大啊。难道佛菩萨与众生的见量真有差别吗？是真有差别，那是错的。实在上并没有差别，如来的见量尽虚空遍法界，我们见量又何尝不是？而问题出在什么呢？在见量之中自己画许多的界心，麻烦就出了彻底。这个画界心呢，就是分别执着，一有分别执着当然就要起妄想了，妄想这是染污啊。所以我们讲见性不过分寸啊，这也是如来不得已的方便语啊，并不是真实的情形。 见性啊，是周边法界。但是如来这样说也没有过时。为什么说没有过时呢？你疑情太重，所以在广大见性作用当中，而你自己所感觉到这个作用啊，不过分寸而已。但是在佛菩萨眼光里面看到呢，那不，那其实是不然的，与佛菩萨并没有两样。今天这段经文，这救阿难限量的境界，所以佛说了，且无余如观四天王所住宫殿。在这里我们特别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五四王天，如果没有四王天，那佛不岂不是大妄语吗？四王天的宫殿佛见到了，阿难尊者也见到了，那么这是讲的天眼，确确实实见到四天王所住的宫殿。中间遍览水一路空行，这是讲啊所见的范围，由这个水面上，有陆地上，有空中啊飞的这些鸟雀之类的，虽有昏迷种种形象，这个昏迷就是气象的变化啊，天晴下雨啊，说的这些啊，昏是指天气暗的时候。下雨天，明是晴天，举出这些形象说，无非前尘分别留爱啊。这一段是特别就阿难见量所见的物象，来做深一层的观察。那么其余像那些诸佛大菩萨乃至众生的见量，暂时放在一边不谈。天王宫殿在哪里呢？佛在经上跟我们说，这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是一座须弥山，须弥山之外环绕须弥山有七山八海，七金山大香水海，在香水海之外，这是四大部洲，八中洲，还有无数的小洲。那么这是在咸水海中， 很可惜，当年释迦牟尼佛没有画个地图啊，画个图给我们看。啊，后人所画的这个世界的图啊，不是佛画的，啊，是依照佛所讲的想象当中所画的，啊，并不是佛画的。于是这个小世界就引起争论了。我们这个地球究竟是一个小世界，还是小世界里面的一个州呢？那么这是古今学佛人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这个争论一直到今天可以说依然没有能够叫人心服口服的结论。老同学们对于这个事情啊无所谓啊，为什么呢？这在学佛里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初学佛的人啊对这个事情很重视啊，为什么呢？这个疑问不能解决，这个信心没有法子升起来，障碍了清净心。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看到了？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相就是如此，这问题就很大了。首先我们要研究研究我们这个眼呢为什么能见。无论是在佛学上是在今天科学上，都得要研究它的真相。佛学里面说的更透彻，我们眼之能见是外面的景象，而且这个景象还要随着它的光波不同摄入我们眼根之中啊。这现在科学懂得了，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极其有限，比我们现在所见的光波长的长波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见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怎么能够说我们见到这个境界相就是宇宙的真实相？所以稍稍明理的人呢，他就晓得这个道理，不敢说我们所见的就是真实相。我们现在借动科学仪器啊，像 X 光啊，像紫外光啊，能够帮助我们见不到的部分也能见到一些，但是还是有限啊。比我们现在光波长的无量无边， 比我们现在的光波短的也是无量无边。如来无言也明，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前天这个报纸上登了有个消息，大陆上好像是在武昌啊，有一个小孩，他的见量呢就超过我们，他能够透视。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活动，无需要借任何仪器。那么换句话说，他能够看到短波，像 X 光这样的波度的时候，他能看得到。所以这个人体在他看着透明了。这就是一个例子啊。佛给我们讲，只要是恢复了见性的原有的功能，我无所不见啊。那个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才能看出了个样子，形象的时候才可以说是真实相。所以佛讲啊，我们现在凡夫所见的全是虚妄相啊。这个话不假了，没有见到真实相啊。误会把虚妄当作真实，这是自己造成的迷惑障碍。那么须弥山是不是在地球上，或者是在我们地球之外？是不是我们太阳系围绕着这个须弥山在转？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不论。为什么呢？等诸位这个修行功夫到了证得虚陀环了，那么你就亲自见到了，不会再有争论。没有证到这个地位，没有这个能力，怎么争论呢？都是自己的推想。那是属于误会，是魔家理想啊。距离事实一定有相当的距离。那么这是个问题，在此地呢必须要提出来给同学们说说的。佛法重视理论，尤其佛给我们说的境界是心变现，纵然像如来无言圆明见到这些色相的真实状况，那个色相还是虚妄的。为什么呢？阿赖耶变这个见心所变现的，那么这是从理上来说。四天王，我们俗称作四大金刚啊，就是平常我们一入寺庙的门，这个山门两边排着啊，这个塑像啊，塑得很威武的啊，都是顶着盔披着甲啊， 世俗人啊看作金刚力士，实际上呢是四天王。东方他的名号叫持国天王，持是保持，国是国家，持国天王。南方叫做镇长天王，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这个四天王的宫殿在须弥山的半当中，须弥山的天顶呢就是塔罗利天，我们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他住在须弥山的顶端。那么须弥山的构造，据佛所说它的形状很特别，上面大下面大，当中小啊，就像个腰鼓一样。这四位天王也是佛法里面的护法神的首领，所以在寺院里面塑像把它放在山门口，就好像守卫的一样。除了表护法之外，也代表出入佛门所修学的基本法则，代表佛法里面的根本法。持国如果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代表负责尽职，能够恪守本分，代表这一个意义。我们在社会上，无论是出家在家，各行各业，如果人人都能够守本分，都能够尽职守，这个社会诸位想想一定是繁荣的，一定能达到安和乐利啊。所以它是代表这个意义。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在家有在家人的本分事情。自古以来，世出世间的教学，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知道守本分，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懂得守本分，换句话说，你治学办事心就有主宰，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自己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我是应该干什么事情，我应当在自己岗位上尽忠职守， 把自己本分事情干。第二位男方呢，是镇长先王。镇长代表是什么？代表的进步，要拿我们中国圣贤人所说的，就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不是叫我们守住今天这个样子，不是的，是要我们呢天天求进步啊。所以佛法不是保守的呀，是求新的呀。保守一定被时代所淘汰，所以今天的话是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说法不但在理论教学的方法，这个教学方面来讲，思想是常新的，永远是在时代的前面，就是在仪式方面也是随着时代来革新的。现在我们的佛教为什么衰了呢？就是这一个时代当中啊，大家保守了，没有再往前进。而现在这个时代是无论哪一种这个科技啊，都突飞猛进，而佛教保守在至少是一两百年以前的这个状况，这是跟不上时代了，与时代脱了节了。衰就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镇长天王复活了。佛法传到中国来，在仪式上就是180度的大转变。就是说在以往这个佛教在印度三一一波，到中国来这一条行不通了。中国的气候三一不能够保暖，所以佛教里面的三一只变成一种形式，纪念的意思，平常都不用。这个一啊，就是我们大的这个一啊，是25条的啊，7条的，5条的。但是做的这个样子跟印度原来的样子不一样的。印度本来这个一啊，大概比我们现在要这个一的时候要大100多的，大概大1倍到2倍。啊，它是一块很大的布裹在身上的。那么到中国来我们不需要，如果用那么大的衣我们披在身上的时候，那真是麻烦了，所以也就裁小了，只裁得成原衣的1/3的。那么加上这个钩环在印度这个衣没有的啊，他们没有，这是中国人发明的啊。是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他那个衣裳绝对没有钩环的，改了。在中国出家人吃饭也用饭碗，也不用钵了。 这个佛教传到日本呢，日本人懂 啊，他是在盛唐时候传过去的，对佛法道理他懂。你看日本人现在的袈裟比我们这还简单啊，他做这个袈裟只有这么大一小块啊，上面加个袋子往脖子上一套，那、啊、这就是袈裟披上了，比我们还省事啊。你看我们这个披大半天都砸到身上，他那个往身上一套就行了，然后取下来的时候一卷，到口往口袋里一装，就装进去了。啊，你看日本法师，啊，穿着西装，啊，他要到庙里来拜佛，他把袈裟一披，就是那个袈裟从口袋拿出来，头上一套，那就是他的袈裟。所以这个佛教仪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呀。一成不变决定行不通。那么近百年当中，在我们中国就没有出现了第一流、第二流的大师，把佛法再进一步，从十八世纪再到二十世纪，再到二十一世纪，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呐！这是正当先王所喊的意思。你可以讲反对。梵呗所使用的乐器，古印度使用的乐器跟我们中国乐器不一样。那么今天乐器更进步了，可是就没有人敢去改变我们的梵呗呀，配上古乐或者配上这个西洋的乐器。改行不通啊！实际上能够循着正途的方法去革新啊，也能够主持像今天说大型的这个演奏会一样，也可以在各个地方啊去表演。去演奏，这种演奏就是弘扬佛法。那么讲到教学的艺术，可以说是最早啊，这个教学艺术是佛法最早提出来的。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教学就是极尽其艺术化。不是呆呆板板的我们中国古人就是叫我们求新的，叫我们求进步，也不是主张说墨守成规，是叫我们求新，是叫我们天天求进步。你要不相信，你看看我们中国古人那个做官戴着帽子就能够想得出来你说古人是一种什么心理从前人做官戴着帽子，后面高出一些像楼梯一样台阶一层的上去，这叫进贤官做官人所戴叫纱帽无纱帽它的意义呢就是含着底下一代要超过我们，比我们更进步比我们更高明比我们更幸福，一代要超过一代呀！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 那么这个是这在这个服装设计上就含着有大学问，含着有表法的意思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我们中国人呢还是穿中国衣服，没有穿印度衣服。现在出家人穿这个银铃大袖子，这个衣服是汉朝的衣服啊，名字叫海心啊，汉朝的衣服。这个衣服设计得很好，穿起来非常舒服啊，所以从汉朝一直流传到今天啊。那么这个样子还是保存到这儿。在家人的衣服绣的很多花纹啊，绣的花纹，出家人呢朴素啊，无绣花纹，就是这一点差别。除这一点说，其他的没有两样。明朝王国王给满清，清是满人，满人入主中国之后，对这个服饰他有他的服装，所以把这个服装呢就改革了。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长袍马褂，这是满人的服装。中国的五人服装是明朝以前的，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衣服完全是明朝的服装啊。因为我们里面穿的小褂啊，平常穿的长衫，全是明朝时候的服装。如果满清没有入主中国，我相信我们的服装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老百姓还是穿这个服装。所以满清入主中国之后，那么还穿明朝服装的，这是出家人。那么这就是说明了啊，我们这个服饰啊制度仪式是要求进步，是要求日新又新。原则精神永远是不变啊。什么原则呢？学佛是求的平等心、清净心、慈悲心，这是永远不会变，变了就不是佛法了。佛法的教学在三学三会，初级的佛法在戒定慧三学，高级的佛法在文思修三会，这一个原则是永远不会变更的。啊，所以这个圣长的意思实在是非常之深呐。我们应该要明了啊，西面天王叫光明，东面天王叫多闻，这也是在最初级的教学老师教学生啊，多看多听，才能够成就学问， 才能够长见识。那多看多听，这友谊是不是可以问呢？没有叫你多发问。所以四大天王里面没有一个多嘴天王。这有问题为什么不必问呢？你看多了听多了自己就开悟。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提出来问老师，老师不答。这个不答是很有道理的，是一种教训。